OK，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求你叫我们善用这段时间，叫我们能够多加思想我们的祷告是如何蒙你的垂听。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有用也很实用的，也就求你叫我们能够受益今天的讨论。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的祷告第六课，耶稣他确知他的祷告蒙他的父垂听。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叫拉撒路复活的那段经文。那里经文是十一章的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总是或常常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OK， 我顺便一提，那个。如果你们应该可以找得到希望教会的他们的讲道录音。Daniel 上礼拜讲到是讲耶稣哭了，就用这段经文。也是约翰，当然也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经文。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讲道的话，听他的讲道。我觉得他讲得很好。OK。我觉得他讲得比我讲得还好。这么说好，就是讲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这段经文。 OK， 好，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一个重点，说如果我们的主说父啊，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这也暗示就是有些祷告是天父并不垂听的。这边提到什么祷告不蒙父的垂听呢？就是罪会阻碍人向上帝的祷告。有很多的经文，诗篇的诗人会说，如果我的心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箴言，所罗门会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上帝甚至会憎恶这样子人的祈祷，不听律法的人，上帝也不听他的祷告。以赛亚先知会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OK， 犹太人他们自己也认知，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雅各也说，你们求也求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上帝不会应允你们所求的，因为你们乱求。乱求就是不按照上帝旨意求。彼得也提到，在有一种情况之下，上帝特别不听某一种人的祷告，就是没有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同住，那就是没有按情理待妻子，也不敬重妻子的人，这样子的丈夫上帝不会听他的祷告。因此要按情理待妻子，要明白妻子和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约，要敬重他，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当然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不如此行的话，你的祷告就会有阻碍。当然我们也明白，这是对丈夫讲的，也对妻子是一样的意思。 OK， 我们在这边特别注意，就是这里提到一个现象，就是也许我们说上帝不听外邦人的祷告，不信上帝的人的祷告，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雅各写的对象是基督徒，也就是说彼得写的对象也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上帝会不听他甚至他自己子民的祷告。什么情况之下上帝会不听他自己儿女的祷告？父会拒绝听他儿女的祷告，就是 当他的子民集体或个人刻意和持续的犯罪的时候 willful perpetual sin 这样的时候，上帝不会听他子民的祷告。我们最近在讲何西阿书，这个现象应该对我们来说是蛮熟悉的。上帝不悦纳以色列人的献祭，不会听以色列人的祈求，因为他们刻意持续的明知故犯的悖逆上帝，犯罪抵触上帝的旨意。但很显然这个问题是所有上帝子民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甚至我们有时候有些季节会陷在持续犯罪的光景之中，这个时候上帝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不应该奇怪上帝不会应允我们的祈求。但这并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问题。他说父总是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没有罪。你听得出来，就是说父总是听子的祷告。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基督论的基础，你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或者当我们的主托，我知道父你总是听我的祷告，这个并非单单诉诸他是上帝儿子身份、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父就理所当然的要听他的祷告，而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却无罪的上帝的儿子，所以父总是听他的祷告。这个平行的概念有点像是当彼得在五旬节的那篇讲到说死亡不能够将他困锁在阴间，我们通常那篇讲论里面通常直接会以为说他的灵魂当然不会被困锁在阴间，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你仔细想其实那不是保罗的重点，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是上帝全然无罪顺服的上帝儿子，因此上帝将他叫死人中复活，称他为义，是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的灵魂不见朽坏，他的灵魂不能被附属在阴间。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些祷告不蒙上帝垂听，但这并不是我们主他的问题。OK， 神会垂听顺服的敬拜者。OK， 顺服的敬拜者，其实不外乎这就应该是形容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就是顺从上帝、敬拜上帝的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义人？首要这当然是指因信称义的人、right? 这个义人不是说我在地上行善 有好行为任何这样子的人，但首要是义人，他最基本的条件是因信称义的人，但并不是指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得到可向天父上帝祷告的权利特权、okay.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定义上都是因信称义的人，都是圣洁的人、okay. 你们是称义的，你们是圣洁，都有这个地位，但是有些圣徒却比其他圣徒更有公义或更圣洁这个概念。因此 当雅各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不是指所有的信徒，他是指所有的信徒，所有因信称义的人之中，又有一些人他们的祷告他特别把它凸显出来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敬虔大有信心的人祷告更有功效？为什么敬虔的人，为什么大有信心的人祷告比其他的人更有功效？所以我们这边在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敬虔，什么是大有信心？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大有功效？以利亚的敬虔和大有信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以利亚上帝雅各所提到的那个上帝听义人以利亚祷告的例子是什么？在雅各书第五章。 天不下雨 right？ 所以这个是以利亚忽然自己有某种感动，嘿，我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很坏，叫天不下雨三年应该对他们来说是适当的惩罚，所以我就叫上帝天不下雨。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他是按照上帝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因此上帝听他的祷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人是敬虔大有信心的义人以利亚，那我们就从中大概可以找到一个线索，这个敬虔和大有信心godliness 或者这个 faith 是明白认识上帝旨意，熟悉上帝旨意，相信上帝的话语，而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求的。所以以利亚其实不外乎就是按照申命记28章向上帝祷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项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接下来一系列的咒诅，其中包括干旱，这个概念尤其我们最近在读何西阿书，明天会讲到第8章第9章，那中间的咒诅，中间的审判，中间的定罪，其实都是来自，都是按照上帝已经晓谕以色列人的话语，都是来自申命记、利未记里面都有记录。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以利亚的祷告大有功效，因为他的敬虔和大有信心不是出于自己的心诚则灵，而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向上帝求。Okay. So,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定义敬虔的话，我们应该可以说，在实际的祷告生命之中，敬虔会激励我们祷告。越认识上帝的话语，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越熟悉上帝他自己的赐给我们的旨意话语，他的圣经，就应该越激励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按照他的旨意祷告，凡我们所求的他都必赐给我们，就大有功效。而我们越祷告也应该越激励我们的敬虔，我们越祷告越按照他的旨意祷告，应该越激励我们越寻求他的旨意。所以如果义人或敬虔人或信大有信心信上帝的人，就是寻求上帝的心意，遵守上帝旨意的人，那么这样人的祈祷岂能不大有功效？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 或者必然是按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心意。如果对先知以利亚来说是如此，那么对那要来的先知耶稣他来说更不是如此，他岂不是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吗？从来没有人认识上帝除了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从上头来的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自然明白上帝心意。但不仅他是因为他是上帝儿子，更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领受圣灵没有限量的。所以也难怪我们的主会有这样子的信心，他从来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因此他知道他的父会听他的祷告，他明白他寻求父的心意，他总是以他父的心为心，因此他的父的耳朵总是倾向他听他的祷告。所以老约翰会说，我们也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一人祷告才有功效，这个是圣经一贯的原则。雅各书四章，你们贪恋得不着，你们求也求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约翰记录耶稣和腓力的一段对话。腓力在那个对话开始的时候，腓力是说求耶稣将父显现给他们看，显示给他们看。然后耶稣说，你们和我在一起那么久，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难道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OK， 他说你们当信我，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接下来在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十五节是即刻接这段经文的，通常被人忽略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So 我猜十三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章十三和十四节时常是被人用来断章取义祷告的经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但是你可以看到上文下文的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是因为子而认识上帝的人，就是子所乐意向他们显示上帝天父上帝的人，也信耶稣的人，也因为看到他的工作而信他是从父那里来的，这样子的人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人。然后第十五节在阐述这样子是什么的人，是爱耶稣遵守他命令的人。这样子的人的祷告无论求什么主必成就，不是随便叫主耶稣啊什么什么祷告好像就大有功效。所以老约翰之后会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So Ferguson, 在68页马克琼斯提到，有真实信心的祷告才会有功效。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基督徒或者好像已经在教会聚会很多年的人从来没有仔细思想的。祷告成了一种，祷告是一个极大的特权，也是极大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人的，你就祷告啊，你凡事借着祷告感恩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完全不知道那祷告感恩祈求的那个对象到底是谁，完全不认识他，也不明白他的心意，就变成雅各所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妄求的意思就是你们根本不认识他，你们根本不明白他的旨意，你们觉得祷告是一种手段，一种操作的工具，一种 formula,一种公式，你只要说对了公式，叫对了名字，他就会听你的。祷告变成一种你只要用对手段就可以操控上帝的工具。但是没有那真实的信心，那信心没有确实的对象，这样子的祷告那是一点功效都没有的，是不蒙上帝悦纳的。OK, 这段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跟有没有跟自己之前领受的有不一样的地方？OK, 没有问题，我们继续看。父听他儿子的祷告。约翰，在我们是在主要回到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耶稣蒙父垂听。OK。为什么耶稣确定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通常会觉得他自己在这段经文之前就说复活在我 right? 生命也在我，因此我们通常会觉得他当然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如果单单只是这样子，他就是动用这属于神的大能，如果他只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他就是近乎放肆 presumptuous。 书里面的翻译在第69页中间这一段翻译的太客气，这样善用属神的全能似乎有点自行其事。那我那个原文的里面就是直接讲它是 presumptuous, 就是放肆。他既然道成了肉身，他就必须寻求他父的旨意才能够行事。其实这个跟另外一个概念是平行的，我们如果没有多加思考，通常会认为耶稣当然能够行神迹，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他怎么会 不能行神迹。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这个不禁解释为什么耶稣他能够行神迹，因为其他人也能够行神迹。所以按照经文的话，是耶稣是哇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吗，都提到我们的主他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行神迹。耶稣他总是按照父的旨意行事。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这个子当然是讲关乎他道成肉身为神人之间的中保的身份这个事实。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这样做。而且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要做他的工，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旨意行，这很重要，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此如果 他总是按照他父的旨意行，那么他的祷告也必然是按照他父的旨意。所以他确定他的祷告求他的朋友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父必听他的祷告，应允他这个祈求。所以我们严格来说，如果有人问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能够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你可以说他就是复活，复活也在我，其实那个直接翻译就是我就是复活，可以这么说，但是并不是这么直接 right？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根本就不用祷告，我就是复活的那位向他的父祷告。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回答说，因为父听了他子的祈求，而他子的祈求是要叫他所爱的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从那墓穴中走出来。因为父听了子的祷告，所以拉撒路从墓穴中走出来。Okay. 这边也提，马克琼斯也提到，他不只是单纯的遵循神旨，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耶稣既然道成了肉身，他就是有真实人类有血有肉有人类情感的人，因此耶稣哭了。耶稣也按照他自己的情感向父为他所爱的朋友求，所以近前人并非不是没有情感的人，但是近前人的情感是我们会说是 sanctified affections， 成圣的分别为圣的或者在圣灵工作下的情感，不是人的私欲 right？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近前的人以我们的主为最终极的代表是有最丰盛的情感，在任何场合都能够在圣灵的运作之下最完全的表达该有的情感，与悲伤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笑，不是压抑情感的人。因为我们可以说近前的人也有圣灵果效的人必然也是效法上帝情操的有情感的人。我想马克琼在这里提到说耶稣提出的这个祈求并非只是一个机械性的祈求，是有情感的祈求，也是蒙他的父所垂听的祈求，因为这情感最终显示看到子就看到父，显示上帝的心意。因此凡子所求的子就得着， 他求什么父就给他什么。我们甚至可以说父不可能对子说 no， 或父没有办法对子说 no， 因为子是子，但不只因为子是子，因为子总是顺服他的子。这边有一个翻译问题，在应该是在第70页。哦，对，第70页的第二行，书中是写因耶稣非凡的人格与生命，父就乐意垂听。原文我在教材里面有 Because of Jesus' extraordinary person and life, the Father listened. 原意是，我原来的翻译是基于耶稣非凡的位格与生命，父垂听。一般人那个人格，他不会 pick up， 就是那个 nuance 那个中间。但是你要精确一点，这里的 person 总应该翻译成位格。Okay. 也就是说，其实马克琼斯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他的身份和因为他的工作、生命、工作，他活出来的顺服，父垂听他。Okay. 耶稣也在拉撒路走出坟墓之前，耶稣就为了他祷告的实现，必要实现而感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我知道你常听我。Okay. 我们说耶稣因为他的敬虔而得蒙垂听，并不是如雪来风来如雪，就是。Anyway, 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经文这么说，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耶稣因为他的敬虔，总会翻译成敬虔，可是那个字可以翻译成敬虔或者虔诚，但是更可以直接翻译成因为他的畏惧 God, fear God, he fear God, 他畏惧上帝而得蒙应允。他在肉体的时候，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我们有很多讨论。In what sense？ 什么意思？他的祈求得到了应允？若是可以将这杯挪去吗？还是之后的？然而。这跟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内容有关系，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是哪一个是他最终的诉求，也是最终他父所应允的诉求，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 OK， 这里我们可以再多加解释一下，耶稣为他的祷告要实现而感恩。如果你仔细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为他的祷告蒙父垂听而感恩，耶稣因为他总是顺服，而且顺服到底，就知道父总不会对他说不，会听他的祷告而感恩。 See where I'm going？ 你知道我知道这什么意思？耶稣为他的朋友要走出那墓穴而感恩，其实就是为他的朋友，如果要走出那墓穴，他再过不久，他自己必须要走入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墓穴，他为这件事而感恩，其实不外乎就是他在剥饼之前感恩一样的意思。他为上帝的旨意，特别是上帝对他子民救恩的旨意要成就而感恩。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不外乎是一个预表，一个预告，就是上帝要拯救他的子民。他为这件事而感恩。但是如果我们思想上帝要如何拯救他的子民，其实耶稣不外乎就是为了他自己要走入坟墓而感恩。OK， 好，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修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敏超 OK 吗？ OK。 郑杰，你们那边 OK 吗？ OK。 OK， 最后一段，好叫他人知道什么意思？当我们的主说，父啊，你已经听我的祷告，你总是听我的祷告，但是我这样祷告是要叫这些周围的人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可以问说，耶稣需要祷告吗？这是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他说好叫周围的人知道，知道什么？知道如何祷告吗？我为他们立下一个祷告的范例。如果是这样子理解的话，那么耶稣的祷告，你可以说他或许不需要祷告，但是他是为了其他人的缘故而祷告。因为他要立下一个典范，立下一个好的榜样，如何向天父祷告。但是我们就本课程他第一第二课的那个 introduction 基督论的讨论，就应该知道耶稣他需要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并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周遭的人做一个例子，但是仍然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耶稣出声祷告，让他们看见父总是听他的祷告。所以这个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看见的是什么？要他们知道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要人见证他确实是从天上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他接下来讲，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也就是说，叫他们看到父听子的祷告，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就信他确实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叫人，或者简单讲，叫人见证他的事工，而耶稣的事工，他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教导任何所有的事工，最终的目的不是事工本身，而是要见证他的身份，他是谁，从上面来的，蒙父所差遣的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刚刚有提到，你们就算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之后耶稣在分别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会提到，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大祭司祷告你知道是为他门徒的祷告，为信他的人的祷告，有绝大部分是赐给他们，就是他的门徒，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知道什么，确实知道什么，他们领受什么，门徒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结晶，就是浓缩，就是知道耶稣是从父那里出来的，是相信耶稣是从父所差来的， 而他们又要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最终有一个目的，叫世人可以信。同样的，信什么？叫世人可以信，是你差了我来，父差了子来。OK， 上帝差遣他的基督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信我们信仰的内容，好消息的内容，就是认知他拿撒勒人耶稣是从父那里来，从父那里来，整个的神学的含义，从天上来，从上帝那里来，出自于父的，源于父合一的，在父怀中的独一上帝，是那一位，不是别人，不是只是一个圣人，不是只是一个好的拉比，不是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如果你的福音只认知他是，或有些人所说的从下而上的基督论来这样认识他的话，他是一个好的道德典范，最终极的我们可效法的人物。那最终来讲都不是能够救你的福音。福音最终是相信那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外乎是最先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从父那里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总是听他父的话，总是顺服他父的话，所以父总是听他的祷告。因此我们就此来说，他确实是我们的典范，也是我们祷告的基础。父之所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最后还是必须要提醒彼此，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总是顺服，而我们是认知我们的祷告之中有诸多的软弱，有诸多的罪，掺杂着许许多多残累的过犯。但是我们的顺服蒙上帝悦纳，我们的工作蒙上帝悦纳，都因为我们是在那一位从来没有违背，从来没有退后，总是顺服他父，顺服以至于死的那一位里面所献上的祷告。因此若我们的顺服和我们的祷告蒙上帝悦纳，是因为我们是在他里面，他的儿子里面，依靠他儿子的圣灵向父祷告。因此父悦纳我们的义，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祷告的基础，也是我们的典范，他是我们的典范，也是我们的基础。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宜兴，你那边 OK 吗？吴大哥 OK 吗？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 可以，谢谢。 颜真今天有上课吗？ 他发烧，他很不舒服，对，我们家今天问题很多。 OK， 其他人有没有关于这一课有没有问题？凤娟，你那边 OK 吗？ Okay. 明超 OK 吗？OK， 好，我们请。谁要自愿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段时间，好让我们思想我们祷告是如此的有缺陷，就求主 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祷告可以更加贴近天父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也有好的休息，也可以预备明天的主日。感恩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晚安， 好，谢谢， 明天见， 明天见。